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一向不喜在公共场合露面的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近日罕见地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次他以作家身份亮相发布会还是在37年前，这次他是为了向母校早稻田大学捐赠自己创作手稿等珍贵资料。村上春树认为此事对他而言非常重要。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ise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最后一个时段的节奏驾到，正在为您直播了。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15:37。我们今天最后这不到15分钟的时间当中，还应该跟您去分享来自于 DJ 制作人 MC 带给我们的“意乱情迷，情迷意乱”这样的一个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 Dance Mixtape。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听到这样的一种 New Disco 风格的音乐内容，能够让我们感觉到一种在 House 音乐里面的复古气息。你是否跟我们一样正在深呼吸呢？是不是啊？来用这样的音乐给自己的周末出行加满能量啊，脚底也可以再踩的飞速快一点点。这里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在这里也要邀请各位可爱的听友网友们来马上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长小航，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有哪些歌曲正在为您带来咯。 Beats coming for tempo. pat your back up and leave. Don't you dare come running back to me. It's not right, but it's okay. I'm gonna make it anyway. Close the door behind you, leave your key. I'd rather be alone than unhappy. It's not right. 之后我们会听到一些老歌，老歌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哎呀，听得太多了，以后是不是应该来点创新呢？是的，所以耳边这样的一种老歌的全新的混音版本，能够激发更多的老歌的生命力，是不是啊？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一些个八零年代、九零年代的一些这个经典的热门单曲的，就是原版啊。但是听过了原版之后，你可以去对比一下我们这样的 original。Edition 和这个全新的 Remix Edition 到底哪一个版本更能够符合现在人们的一种听觉习惯跟相关的听觉审美。无论你在开车还是在做家务或者是在健身在跑步，你都可以用这样的音乐给自己一些个小思考哈。通过电子音乐跟舞曲也能够听得懂 DJ 们他们的音乐语言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感谢 DJ MC 带给我们的情迷意乱啊，意乱情迷这样的一个电子音乐混音带，同时也感谢所有可爱的听友网友们热情的关注我们这四个小时的节目的直播。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再次感谢您热心关注。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也希望您继续收听的。 Leave your fears behind. I'll take you to the other side. I'm a boy from the 80s. Leave your fears behind.